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。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。但愿遇到你。10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 夜晚的你们， 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五洲头， 想问天你在哪里。 晚上10点，把灯光调暗一点。 我想问问我自己，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。 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 晚上22点02分46秒钟，欢迎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。今天是2018年7月6号，等了2天的球赛又来了啊！我在建外大街14号呢，在想大家今天晚上看球的时光，眼前摆的各种看球的菜肴，大概会有些小龙虾、烤串、鸭脖子、啤酒，各种的烧烤，反正是很开心就对了啊。那我就忽然有一丝丝的感伤，大家都去看球了，会有人来看我吗？诶，这个感伤很直接，对不对？也是很小心眼的一种想法哈。但是我今天忽然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线呢，谢谢你们来看帅气的我，谢谢二牛，谢谢大轩啊，谢谢你的航海，谢谢子宇。如果想今天晚上边看球边来看看10点大陆机的话，我非常的欢迎啊。你可以下载花椒，迅速搜索10点大陆机，就看到帅气的我了啊。你也可以关爱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一定要关爱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哦，记得是关爱青年，关爱青年计划需要你们的关爱。同时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叫做周大准，也希望你的关爱。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，也需要你的关爱。都赛是不是？都赛就很好啊。那我来点点名啊，刚刚进场有九英，有武道，小鱼吃大鱼，还有 Jackie Lee， 还有等火星的你，禅禅，原始文明，钢板丁，灰太啊，灰太幸福的灰太狼，哎呀，名字好难念啊。还有一个叫等撩的朋友送了我掌声，谢谢你等撩，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啊，等撩啊，等待别人去发现你，跟你一起交朋友，等撩啊，谢谢你。你的二牛已上线， 因为我记得我答应过你要放你点播的歌，但是最近这期节目呢，你的歌曲不太适合放，我一定会下周放给你。你这个想法我一直记在我的心里，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不遵守诺言的人，不是的，我心很重的。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忽然冷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比如说开场五分钟，砰，法国进一球，你觉得乌拉圭会赢，你就忽然冷静下来，感伤了。感伤是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，随着你心智的成熟，不会减少的。想的很多，心思缜密，就会有忽然的感伤。我呢，在35岁之前，还比较容易陷入感伤的瞬间，啊，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一个画面，啊，我都会有一种感觉。现在呢，我比之前又年长了几岁啊，我的容颜啊还在这边啊，但是会还是有感伤的时候。我们今天晚上就静静的听歌。是的，子宇，是你点的歌 ，sorry， 是子宇点的歌，是的。你看我一说点歌，你来了吧？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。对这个城市，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，你不能预测这个事情是不是与你有关。与你有关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站在事情的正的一面？不管怎样，你忽然的感伤总有原因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静静的听歌。如果你喜欢看着我，听着我一个人对你聊天，我非常的开心。我今天晚上又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，一共有8首歌曲。第一首歌呢，前奏达到了43秒钟，这个组合呢，我觉得在我国的内地乐坛是非常优秀的，而且他夺过我是歌手的冠军。侯海泉和陈羽凡真的是那种互补的好歌手，羽凡负责高音，海泉负责抒情和和声的部分，一个弹吉他，一个 piano。 记得在三里屯的男孩女孩酒吧的时候，侯海泉也在那里献唱过，我也去男孩女孩去应聘过，虽然他们无情地拒绝了我，但是我来这边放他们的歌。这首歌叫做《难道》，听听看，《难道》。 夜深时，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？在你入梦后，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放平？当你伤心时，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？在你失落后，有没人把你拥入怀中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，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？天荒地老，多么的重要。 真的没有感觉到，我的爱不需要再说什么天荒地老。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Joy Master 的创始人，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欢迎生而不同的你来到直播间，谢谢花椒的朋友正在直播间里非常热情洋溢的聊天哈，就像一个愉快的周末一样哈。他说周末不应该太感伤，但是感伤是随时随刻会伴随着我们的，有时候有一点小小的感伤并不是坏事情，这个感伤可以让你的神经有一个非常舒缓的一种舒缓的想问题，而且又忽然的紧张起来。感伤的瞬间有很多，刚刚那首歌叫难道，就比如说我们在跟女人相处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话说不到对方心里，大家不能理解你的意思，你就忽然有些感伤，我怎么才能让你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，所有的用意呢？你为什么要误会我？难道需要我跟你真的把这个事情说破，你才能知道吗？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候，谢谢你们给我刷礼物，难道我真的要每天告诉你们要给我刷礼物，你们才给我刷礼物吗？天，我很感伤，就是这样的。有时候比如说同事之间啊，恋人之间，因为一句话不是特别符合你想要听到他从嘴里说出的表达，你就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那个心软的人就忽然感伤起来，我该怎么讨好他呢？你会觉得我如果现在看年轻情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那个可爱的感觉就是他们还真的很在乎对方，没有对感情爱情麻木，一切还都是新鲜，有一颗想要去讨好别人的心。你看我就忽然感伤了起来，如果在年轻十岁的话，也许我们还没遇到，所以有时候的感伤没有必要，必要的感伤很有必要。比如说你经常忙碌，没有时间陪伴家人、父亲、朋友、爸爸妈妈，很多很多的角色啊，你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，比如说你又是一个爱人，你又是一个儿子，你又是一个父亲， 当你分身乏术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忽然的感伤，如果我再有一些时间陪陪他们就好了，如果我再努力一点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就好了。如果你懂我今天的意思了吧，感伤是我们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个偶尔的精神危机，它不是你生活的全部，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。就像我第一次听陶喆的 R&B 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哇，这个歌手不得了，然后我查的资料，他竟然当过警察，但是也不能埋没他 R&B 会唱歌的才华。那个年代你一定听过陶喆的不止一首歌曲，听听这首你听过没有，流沙。哎，谢谢真爱团送了一个大福袋，我都不知道大福袋是什么，是你送给大家的呢还是送给主播的呢？ Anyway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沙漏啊，我们去吃饭啊，服务员会说，先生，这个沙漏现在已经开始往下走了，如果这个沙漏滴完漏完菜没来的话，我们会给你八折，我特别希望它滴完。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，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，全都不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，我以为我早想清楚，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，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，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，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，哦 baby 让我这样吧。 记得96年吧，陶喆发行了专辑 I am OK I'm David Tao，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天马行空，把这个 R&B 的曲风带到了国内的华语乐坛，惊为天人的话，唱歌的气息、洋气的节奏以及加入的所有新鲜的思维啊，让很多的后辈为之惊叹，陶先生不得了啊。 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，我以为我早想清楚，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，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，爱情好像流沙，不说话，等待黑暗泪能落下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，哦 baby 是我太傻， 我还是会找流沙。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它去吧，我不害怕，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，别让我这样吧， 让我这样吧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。 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。在旧金山，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，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。还有，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打路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我想说，这个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哈，没有国度。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微笑的时候，是非常灿烂的。看到了很多朋友喜欢我笑，我很开心。我这个人在生活当中不是经常会笑的哈，因为好像是在电台我有一个自己的符号吧，啊，深夜先生啊，声音很感性、很性感这种标识。其实私底下我还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，你可以问我们电台的主持人，其他的主持人们，周准是一个怎样品格性情的人啊？大家都是交口称赞的。然后呢 ，OK， 回到节目当中啊。今天我们的节目说感伤啊，我们会说因为时间的分身乏术，我们经常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，甚至少了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哈，很多时候都在打拼，为了很多也许没有意义的事情打拼，或者有意义的事情去付出时间和精力。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说是透支健康的有点过分，其实就是在跟时间赛跑。哎，对了，和时间赛跑的人，我也是其中一位。我很害怕让自己缓下节奏来，即使缓下来呢，我也在缓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也会写东西、看书、听音乐。我以前还弹钢琴呢，以前还编曲做音乐，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，于是我开始用嘴皮子讲话。我记得我最忙的时候，一天需要说6个小时的时间的话，2个直播，然后去电视台录了2个直播，然后录音棚录了1个小时，还不停的录广告，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一定会要调节自己的身体。忙的时候呢，是很节奏很快的啊，一切都在飞速的处理当中，你的思维、你的想象、你的语言、你的谈吐、你的获得知识的迅速点，都是非常直接和迅速的。当你真的慢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忽然觉得，哇，这天好累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有的朋友就忽然感伤，我的健康怎么办？如果丢失了怎么办？我不是药神告诉了我们看病多难，健康真的很重要。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也提醒正在听我节目、看我节目的好朋友，亲爱的你们，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哦。时刻保持微笑 smile， 露出牙齿，也许你牙齿没有那么洁白，但是是真的哟。也许你的牙齿没有那么的平顺，但是是真的哟。也许你的牙齿没有那么的，但是是真的哟。你了解就好了。来看看留言的朋友或者登录的朋友都有谁哈？刚刚进场的朋友有谁呢？有心若相知，无言也默契，知足常乐，谢谢我们的啾啾送我的金球奖，耶，我是最佳射手，我进了8个球，本届世界杯太棒了。然后是天卡片，深夜太阳，李老板你好，经常来我节目哟，把一些广告带进来就更好了，李老板，谢谢你。深夜太阳啊，浮生若茶，急急急啊，小石榴，三毛，哇，好有意思的名字。还有云霄深刻，哇哦，初一的相识走进你心里，辉煌雪心，洋洋弟弟，你是23级的朋友，骑士贵族闪亮登场，请问一下是不是骑着那种马到现场的朋友呢？非常的厉害哦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来到了22:24:27，你是不是正在看球？为没有进球感到一些焦虑和感伤，没有必要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但是如果你在舞台上的话，真实的演技爆发出来，就像徐峥在《我不是药神》当中的精彩表演，一定会博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喝彩。哇，说得真好。来，等电源铺陈一下。OK， 接下来这首歌我也非常欣赏的歌手啊，其实陶喆呀、卢广仲啊、方大同啊，这有 R&B Soul 情节的唱歌风格的歌手我都很喜欢。你发现没有，像方大同啊和陶喆，他们的音色并不是那么的闪亮，但是他们的对音乐的理解，对于音乐的诠释，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。有请方大同。好不容易我们到了周末，好不容易我经历了多少的努力坐在了这里，好不容易我可以打开话筒对你说每一句话，谢谢你们。 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如生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坏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

很久违的李玖哲的歌曲叫做解脱。多年之前，很多的 DJ 在白天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节目都放过这首歌，很好听的 R&B。 谢谢李玖哲，小胖，李玖哲，解脱。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，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，维持生计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，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。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，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。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秦四峰，十点达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周准，十点达录机，生而不同。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7月6号22:38，你可以准确对对你的手中的这个手表啊。现在很多人都不看手表了，都有一个智能的手机，每天用它干很多的事情，联系某人，遗忘某个人，删除某段记忆，刷卡付费，进地铁出地铁，一部手机解决一切。我有时候忽然感伤的内容是，如果手机可以解决一切的话，还要人干嘛？当实体店铺在我们的眼前一间接一间开的时候，也许大家没有料到淘宝会如此的红火。当一间一间实体店铺彻底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珍存那种与人交流的那种购物的想象空间。当我们一切的商品都在网上消费的时候，我们又怀念线下的部分。人都是在不停的生活节奏的变化当中去改变适应这个节奏，你适应的怎么样？希望十点达录机的节奏跟你今晚的节奏是一致的。欢迎正在花椒收看十点达录机的朋友，要点名谢谢大家。正在进场的有小神灯，还有小飞、爱飞、神话、笑面虎、巧克力色啊，小狼鬼、八仙欧巴，还有张富国，谢谢你们。那天我看到了文斯卡特来了啊，文斯卡特是我们的乐听，我记住你，因为我对文斯卡特印象深刻。我说他是一个半兽半人的、半仙半人的篮球运动员，你的名字非常好听。我自己还有一双文斯卡特4的球鞋，珍藏。我是一个 sneaker， 你是 sneaker 吗？忽然的感伤，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感伤一定要尽快的过渡，不要特别长时间的沉浸在一个感伤的气氛当中，只会让你心情越来越灰色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感受过，我曾经在2007年到08年这一年的时间当中，感伤的月份大概超过两个季度，那样不好。感伤的月份如果超过两个季度，真的是对身体不好。终于有一件事情让我开怀，让我释怀，需要朋友的鼓励，需要家人的认同等等的一些啊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实力，是我因为我是学过音乐的哈，学过几年哈，懂得一点点乐理，可以听懂几首歌的含义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是唱歌的，学美声的同学，他呢平时在琴房里唱得很好，真的是很不错，但他有一个怯场的这样一个心理障碍，只要一站在人多的地方，舞台上，他就开始不由自主的紧张，他非常感伤，说我为什么在线下的时候我唱得很好，一到考试表演或者登台的时候我就紧张得不行呢？我说你为什么紧张？他说我害怕我唱不好，害怕所有人看我出丑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要唱歌要穿西服的哈，那个裤线很直的裤子，是那种下垂感很强的裤子，你晓得吧？他上台紧张到什么程度，他的裤线在抖，那条线在抖，而且手心出汗。你知道唱歌是最高级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，心理要控制得好，生理如果你一旦紧张，声带会迅速的充血，一充血所有的音都发苍白，有可能会破音的。他一直感伤，然后我呢，我是个人来疯，就是我在舞台上呢就会比较疯癫 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哈。好事呢是不会有些紧张的感觉，坏事是有时候会抢到别人的风头。我并没有这个想法，会不由自主的会想去多表现一些嘛啊。所以说呢，感伤的由来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，哪方面缺失，在上舞台或者有一个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呢，多多补进那些自己不足的部分，感伤也就迎刃而解喽。子宇是弹钢琴的，你懂吗？手会一直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的手型啊、节奏啊都会跑调，然后有时候旋律弹的也不好，特别是连音的快速的那种爬音的时候，注视和弦伴奏的时候也会弹错。我是不是有点懂哦？啊，觉得我懂得，给我小礼物好了。接下来这位歌手我非常的推崇，我也见过他很多次，有次在电梯上见到他说：“孙楠，孙楠大哥。”说：“哎，你好。”孙楠很瘦，只是脸稍微有一点点大。孙楠的现场相当的厉害，每次去听孙楠的演唱的，第一就是有很多人说：“哟，这孙楠唱歌有点抖哎。”你快回来。其实不是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，经过严苛的训练得到的这个气息的鼓动，让他的声带的不停的颤抖，不会很辛苦。我曾经在现场看孙楠激情演绎了六首超高难度的歌曲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当然孙楠也曾经在一些唱片公司去被包装过，我觉得这首歌包装的非常的成功。听听这首歌曲，来自于孙楠的燃烧，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推崇过这首歌曲，不管是歌词、旋律、编曲、演唱，亚洲一流。燃烧，你是有多久没有燃烧过自己的灵魂和心灵吗？如果有一个人让你瞬间燃烧了 boom， 你要谢谢他，然后呢你让你这份 boom 的火焰也照耀到他，你们的脸一定要带着微笑的去面对这团 boom 的火焰。 你不在我心里，让我有心跳，忘了你我就活不了。时间的刀，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，却没有带走爱浮沉的烦恼。爱已经不太重要，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。时间很早，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，现在隐隐作痛，哪管你要或不要。背后会灼伤了，燃烧，泪是爱情的火药，请不要这样看我，我知道我已逃不掉。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。时间很早，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，现在隐隐作痛，哪管你要我不要。会灼伤了，燃烧，泪是爱。 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画一道，还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埋藏好在心中的记号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， 十点大陆机 ，To be a better man，To be a better man。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收到了推送，说是现在法国1-0领先乌拉圭啊，有些人不要感伤哈啊，好像上半场没有踢完吧，啊，应该差不多，嗯，下半场希望乌拉圭加油。说到世界杯呢，很多人呢会感伤，因为球员的球队的离开。我深深的记得，当马拉多纳、罗特巴乔离开的时候，那份遗憾和感伤。特别是罗特巴乔，忧郁的王子，当他罚失点球的那一瞬间，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起心碎啊。你的喜欢的球队离开了之后，你是不是很感伤？嗯，纯精神支持的那种感伤是有的，我也有。比如说阿根廷的离开，阿根廷这支国家队我对他特别有感情。忽然的感伤是因为我跟我爸爸，我的父亲看1990年的时候呢，中央电视台二台转播意大利足球甲联赛的时候，那不勒斯队是那不勒斯，那是马拉多纳效力的球队。那个时候有国际米兰的德国三驾马车， AC 米兰的荷兰三剑客，还有很多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球员。当蓝白条在球场上战旗跑动的时候，我真是为他激动。但是阿根廷已经离开了本届世界杯的舞台，不必为他感伤，嗯，也不要被梅西感伤。希望呢，他们就是因为年轻的力量总会取代成熟以及慢慢老去的身体和经验。都希望那些年轻的力量，不像法国的姆巴佩哦，19岁的年龄创造更加辉煌的足球生涯的奇迹和战绩，以及他个人的精彩的表现，带领法国队走得更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还有8分钟，其实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我还有好几首歌没有放呢。我忽然感伤了起来，下一首歌该放哪首呢？放这首吧。这首歌的前奏特别像一只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，不停地找伴侣。杨丞琳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我第一次放这首歌。失意的金鱼。 我的简讯在你手机里面哭，你不碰太孤独，我想一直给予你看不到为主，只有那盆水才清楚，这一哭谁一闹，那一痛谁一抱，那晚摔碎的预告陪我们睡不着，是你我两只鱼怎么都爱不到，陌生的躲掉拥抱，我就这样好不好，记住你撑到几秒，你就不 在深夜听这种很简单很干净的女生的歌曲，还是就像一抹特别的亮色一样哈。杨丞琳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，特别适合你静静的聆听啊、哦。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 我是曹玄斌，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是的，毕竟时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，转眼就还有四分钟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了。今晚是一个周末，你理应非常开心的去享受这个难得属于你的周末时间，跟朋友聚会其实是要拒绝感伤的，我们要自己的心情好起来，现在阳光起来，然后呢充满力量的去迎接每一天的太阳升起，要微笑，保持微笑，露出你的牙齿。然后呢，也谢谢所有今天在花椒的平台上看我直播的好朋友们。最后点点你们的名字，自饮自乐，星期九八是太少，太阳花，花染雪，富邦，乏味的生活，知足常乐，我的男朋友，然后好多好多朋友，谢谢子宇一直在互动，谢谢大轩。最后一首歌也很好听啊，她也是华语乐坛唱歌很好听的一位女歌手哈、啊，叫做同手同脚，我们其实都是同胞，我们都是非常相似的人，感伤也好，快乐也好，忽然的自我也罢，都是彼此可以理解的。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， 也希望你明天继续听听甜甜的直播，下周我们再见喽，时刻保持微笑，像我一样，你们现在截个屏吧，我微笑一下。同手同脚的我们，祝你晚安，亲爱的。 看见你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淇淋，有时候